沙子是一幅画，如何掩压天下？往前爱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露若画藏中高那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感成天花，教你当残倾家。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费，收你做我的爱。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，